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14，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神舟1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在近期择机实行发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号正式投入到常规科考应用。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中国男足将会迎战越南队，力争取得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首胜。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1年的10月7号，也就是今天，神舟1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11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的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工作。我国自主研制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号近日已经在马里亚纳海沟正式投入到常规的科考应用。根据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和工程研究所专家的介绍，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下潜作业的期间，奋斗号展开了利用测深测扫设备进行目标搜寻和地形的探测，以及采集深渊海底的沉积物、岩石和生物样本，搭载沉积物保压取样装置的海试等作业任务。奋斗号曾经于2020年的11月份在挑战者深渊开展了载人下潜的海试，并且成功坐地10909米。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1年第38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北京赛制的赛区的8人制比赛圆满获得了收官，7个组别的冠军分别在昌平区的回超大球场和大兴区的瀛海足球公园决出胜负。详细情况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每年暑假进行的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今年把8人制的比赛放在了11期间举行，这在百队杯38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10月2号到6号，270支球队4409名参赛人员，经过了5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U9到U12、U15、U17以及高考男子组的冠军各有归属。昨天下午在昌平区回超大球场进行了 U12 男女混合组的决赛。结果斯巴达克队上演了绝杀的好戏，战胜了巴西队，获得了冠军。值得提的是，最近几天北京连续降雨，几乎百队杯的比赛都是在雨中进行。北京市足协副秘书长陈长红说，雨中比赛既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力，也会让他们学会如何进行雨战。 就是在2019年全国青运会的决赛赛场，我们的 U14 的队伍就是在这种雨天跟四川队进行比赛，但是呢，我们的队员完全不适应雨战，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说，只要北京下雨，只要是比赛允许，我一定要让咱们北京的孩子在雨天来进行这样的比赛。因为从技术上，从足球的发展上，雨天踢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本届百队杯5人制和8人制的比赛都延期举办，北京市足协更是重新安排组织，让比赛没有受到影响。京报集团体育部主任袁宏恒说，这个38年品牌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一定会克服困难一直举办下去。 去年的百队杯就曾经报名之后暂停，没有办法8月份恢复了比赛，去年百队杯进行得很顺畅。今年呢，由于疫情刚刚踢了一天，我们能够控制住疫情，能让百队杯再次恢复，所以呢，今天利用11假期重新报名，重新组织，这给北京足协的这些工作人员带来的非常大的工作量。不管今后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会克服，一定会让百队杯延续下去。 2023年百队杯足球赛将迎来第40届的比赛，届时恰逢2023年亚洲杯，本届比赛组委会就精心准备了亚洲杯的合影墙，也成为了赛后各参赛球队合影打卡的聚集地。北京市足协常务副主席刘军说， 到23年是我们第40届，适逢就2023年是亚洲杯嘛，让孩子们通过这个平台来感受亚洲足球的这种整个的发展，我们要让孩子们更多的了解社会，了解世界。 接下来百队杯京津冀比赛将后续进行，9到12岁各年龄段的16强球队将角逐5人制足球赛的总冠军。 我们再来关注阿联酋，当地时间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1点，中国男足将在沙加迎战越南队，力争取得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首胜。在各项数据上来看，国足呢理应赢得比赛。中国队世界排名第75位，高于越南队的95位。在小组当中啊，中国队是第4档，越南队是第6档，翻开了两队之前的历史交锋记录，中国队是没有败绩。在沙加集训了将近一个月的中国队，对于天气和球场的适应也远远的好于对手。但是呢，越南队也是远非鱼腩之师，从2018年的 U23 亚洲杯夺得了亚军，到2019年的亚洲杯进入8强，越南足球正在迅速崛起，其小快灵的打法特点鲜明。在12强赛的前2场比赛当中，越南队虽然说2战全负，但是依靠着坚决的防守反击，展现了比中国队更好的比赛内容，李铁的球队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我们再来关注备受年轻人青睐的密室逃脱类的场所有着极高的火灾风险。近日应急部消防救援局印发了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试行，要求商家自查自改，相关部门严查严管，确保密室场所的安全。详细情况来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发回的报道。 在三里屯一间恐怖主题的密室里，血红色的木门缓缓关闭，最后一丝昏黄的光线也消失不见。正在执法检查的消防人员指着木门说：“ 这个门是往里开的，咱人家出口得往外推，这样就不影响疏散。” 密室逃脱是在特定的受限空间内进行真人逃脱、剧本杀、情景剧的活动。近日，应急部消防救援局印发了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从起火、人员疏散、火灾蔓延3大方面明确这类场所的火灾风险。国庆假期前4天，朝阳消防部门对全区386家密室场所进行地毯式排查，发现几个集中的问题。朝阳消防支队建国门大队专业3级指挥长孙长俊介绍， 现场可燃装饰材料较多，比如墙面上的做的塑料滤纸、屋顶的遮雨棚，这些东西都是可燃易燃的，都要及时更换不燃的或者做主燃处理材料。 可燃装饰物火灾风险高，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甚至群死群伤。另外，密室玩家被限制在房间内，只有完成任务才能打开出口，安全疏散也是难点。朝阳消防支队建国门大队专业3级指挥长刘辉介绍， 普遍性存在的问题就是疏散指示标识，我们看了现场是存在安全出口标识，它然都在上方，但是指示方向呢，尤其对出口的方向的指示不明确。 密室逃脱引发火灾在国外已有先例，今年1月波兰一家密室场所的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国庆假期的执法检查中，三里屯聚集的近10家密室每家都是人头攒动，绝大多数玩家都是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很少关注密室的火灾风险。 就沉浸在里边解谜，也没心思去想这些。 我觉得这个火灾一般情况下应该风险不是很大。 里边不有那个灭火器吗？而且一般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密室场所负责人大多表示，自己做了很多消防工作。 我们会定期检查灭火器，会把各种电线啊进行保护。 新员工入职的一个培训，比如灭火器使用，然后应急逃生啊，消防通道。 同期印发的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检查指引，从消防安全管理、火灾危险源、重点部位和应急处置能力4大方面明确了检查重点。下一步，各地消防部门还将联合文旅、住建、公安等部门，加强密室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朝阳消防支队宣传处处长杨静博提示玩家， 首先要关注店员有没有在游戏开始之前告诉你应急处置的方式方法。第二个，一定要熟悉周边的安全出口的位置，离你最近的灭火器在哪里。第三个，在逃生过程当中一定要降低自己的重心呐，对自己的呼吸系统进行保护啊，避开浓烟和毒气。 近2年密室活动深受年轻人青睐，全国密室场所超过3万家，去年密室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78亿元，预计今年将突破100亿元。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